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Gravity that kept him there. 天周三，男左女右，开场曲来自 Incognito。 Incognito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1975啊，也就是韩立的这个出生的那一年吧啊，可能 你 不不不是不是不是啊，那可能是你姐出生的那一年啊，不一定不一定啊，这个到时候你身份证是可以改的吧、啊、 第一时段谁先出场了？ 对 Incognito 谁先出场 了？当然是我啦，我第一首歌当然是要先出场的啦。 嘉宾怎么成了心机男了呢、嗯、 可以可以可以。 22:06:51，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2月14号，也是我们在今年男左女右的最后一期直播。我是女右韩立。 女右韩立，男左叶谦，今年最后一次直播、嗯、最后两个小时咱们欢乐融融，然后再一抬头就嗝， 什么 就是嗝了、 嗯、啊是狗啊， 哎，再一抬头一大狗头在你面前啊迎过来， 不不不， 汪汪汪， 对，三十儿，就明儿晚上，明儿晚上12点之后啊，明儿白天你还可以说是鸡年，好吗？其实很多人也会，南方人有一种说法是要立了春之后，其实就已经开始了新的这个生肖了哈。 嗯， 因为我南方的朋友跟我说已经是狗年了， 对， 我说不行，没看完春晚就不是。 他们有的人说，嗯，怎么说，我立春了，我就已经是狗年了，对吗？ 对， 你说不对不对，我没过春节呢，我不能认为他是狗年。就是有两拨人一直在为此而争执着，我呢又不是你我好像都不是说特别能权威性的来说啊，我们也只能是摘抄一些网上的这种判断节气上的这些讲究跟这个常识来跟大家说一下，但是我们不能保证自己看的那个在网上摘抄过来的就对呀，对吧？所以我们就不瞎说了，你们各执一词啊，反正呢狗年早来早旺啊，晚来晚旺一样的事情啊。 一般来说呢，只要隐姓埋名乐队演唱完之后，我们都会有一位歌手紧随其后。 对， 今天晚上也不能破了这个规矩哈。 在9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你靠着车窗，我心脏一旁，我们去 喜欢上你时的心理动作啊，内心动作。 哎呦呵，这个歌名够长的。 对啊，因为今天是2月14号嘛，所以紧随其后的歌曲呢，就要听这一首了哈。 那到底是什么动作呢？没动作，慢动作。应该是慢动作， 太多动作了，无法言说哈。 对， 今天呢是这个我们说过了，今年的直播的最后一个晚上了。 是了， 所以我也特别穿了一件红衣服哈。但直播间真的超级的热啊！当我们拍这张照片，对，拍完之后我们就立马，我的上一档节目就已经穿 T 恤了哈。大家如果想看一看今天晚上张着大嘴和小狗合影的我们哈， 对，我张着大嘴。啊，他还是樱桃小嘴抿灭着 大嘴啊， 别抿 樱桃大嘴啊， 别抿 这个，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搂一眼，而且呢，我们的红人也收在一个偶数哈，双数很好的数字， 是 1512红 1512， 哎，真的2月14号1512，真棒哎。嗯，所以这个红人 充满爱的一个红人，今天赶紧选出来吧。 对，希望你在家里已经是干完活对吧？就是每一件事情都处理得很安好的情况下呢，再来当这个红人，不要是一边这个什么蒸着馒头啊， 对， 一边什么洗着窗帘， 这个、 然后你还跟男朋友打着电话啊？就昨天晚上 你好像说昨天晚上的红人呢？ 对对，我是觉得认认真真的做每一件事儿，好不好？就是红人也是有很多人争抢的。其实昨天晚上那个女孩我挺喜欢她的哈，但是我觉得其实要珍惜你的另一半，对不对？她所赋予的时间，我觉得谈恋爱最重要的就是真诚。 你再喜欢这里，你也是把这里当做一个背景，然后你们俩才是真正的过日子的主角，对吧？嗯， 今天晚上我确实是捯饬了一下哈，我涂睫毛膏了。 哎呦，所以很多朋友被你迷住了。有一个女孩子吧，好像说喜欢你，喜欢你的每一个节目，喜欢你的每一件红衣服。 哎，你怎么读的？ 就是不喜欢你的人，就喜欢你带来的所有， 就是对我的衣品表示了一定的赞许，对吗？对我的人品没有给予同样的接纳，是吗？ 那是不一定啊。 两个小时呢，咱们可以说道说道哈。 Michael Franks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All I Need》。In that instant I imagined us together, hardly ever resting to refuel. Forever you are all I need. More than ever you are allEvery kiss perpetuates like mass production, sweet seduction haunts me like perfume. Every time we touch I feel a deeper meaning, hearts convening, palpitate in tune. Forever you areNo matter where we are is perfect ecstasy. Our bodies speak some language too, intense for us to comprehend. But when they do, I only know you're all I need. say that love gives meaning to existence. We, for instance, prove that point of view. I'm convinced our souls have searched a thousand lifetimes to find the right time. Enter me and 在2月14号 All I need is 看着你们高兴看着你们成双结对成双结对吃好吃玩好玩买好东西、啊、All I need 来自 Michael Franks。 不好意思，我刚才那个笑声太不像北京好声音的职业的素养了。 你就看不得人成双结对是不是、啊、 我应该控制一下、啊主要是今天也的的确确挺开心的，我真的有这种感觉哈，因为走在路上啊，你会发现每个人都喜气洋洋的、 嗯、 对吧，有的是去采购，有的是奔赴着机场火车站、 嗯、 等等等等，反正都是去到一个让自己觉得最最想去到的过年的地方、 啊、说实话我今天走在街上啊，我看不到每一个人啊，因为 没有车了 因为太宽阔，太视角太阔了啊，所以你根据透视原理，就你没法看见这么近距离那么多的人了，所以就我不是看到每一个人，很宽阔，很空旷。 对，北京确实走了很多的朋友哈，显得这个没有以往那么的这个路面车比较多了哈。 对， 我呢是在今天呢贴对联了、 哦， 而且呢在家里呢把我家最后一批，我不知道其他的小伙伴们有没有这个习惯哈，总是要给自己的一些。女人嘛哈，不管多大岁数都会有点小玩偶。 我以为 这个 最后一批老化妆品老化妆品给扔了。 没有，就是玩偶嘛，就家里可能就是有一些小玩偶。你平常可能是洗的机会没有那么多，但是家里面窗帘啊、被罩啊什么东西都洗完之后，到了今天的尾声呢，我还是把他们也都给洗了 啊， 就是洗娃娃。 好，这一趟洗的，我知道那个感觉，因为基本上都是有一种扫房屋的那种感觉嘛， 辞旧迎新嘛。 是。 然后今天呢，也是来上班的时候特别的穿了一件红毛衣哈， 嗯， 因为想和大家一起定格这个美好的夜晚，希望哈你们已经接收到了我们发自内心的祝福。 很好啊、这个天气啊、又可以穿的稍微的轻松啊、又可以把厚重的一些给搁回去，然后秋裤也不用穿了是吧、 啊、 再过几天 我都已经给脱掉了， 多好的事情啊， 真的是 又可以迎来一个轻快的一个松快的季节了。 对，你知道平常做断舍离这件事情很多人都会觉得有点难啊、这个舍不得，然后那个也觉得会有一些需求， 而且还出现一个词让你难断舍离，就是春捂秋冻，春捂正好你赶上春捂了，你一琢磨，哎，老话是不是有道理啊？咱先别急着脱吧，啊，就是什么什么啊？ 不是，咱俩说的不是一回事儿、 啊。 我的意思、啊，快到过年的时候，你在打扫卫生的时刻，你发现自己真的舍得了、 啊、 这个断舍离的这个决心以及这个动作。行动力之快绝对比任何一个月都强。 对， 然后你看看你们家的这些抽屉里啊，有些药品啊，还有什么、 药品，不是开玩笑的，你过期了一定得扔啊， 真的。因为有些时候你应该为自己高兴，因为你可能身体很健康，没吃那个药，对吧？所以它过期了。 我今儿我妈说呢，哎，你送我那个橄榄油，有一次台里边你给我的，然后就是说我从我这个地方，然后给我妈那边哈、啊，我妈告诉说这个、我也不吃，我炒菜也用不上它，我也用不惯它，拿回去。 一看生产日期， 对，我说您啊，好家伙，您差点没害死我，您要让我拿回去吃。 哎，我跟你讲啊，这个过期的油你知道有什么用处吗？ 能怎么办呢？ 是这样的啊，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呢，我介绍一个小绝招，比如你有一些很粘性的东西，比如商标，从一个地方粘下来的时候，会有一些如果接就纸的那种嘛，接不好的情况下，哎，你可以用一点油，加上这点这个钢丝球也好，或者是什么其他，当然不要怕滑的滑的地方，用油把它这个浸一会儿之后，很容易就会擦得非常干净。 哦，那还是有用啊，留着有用。 对对，留点啊， 老娘点别急着扔，我要擦马桶。 今天晚上肯定这个话题啊，以及大家的这个情绪哈，都会非常的愉悦、简单，因为几乎明天很多朋友都不上班了。除了一些服务业的朋友，可能大家要串班啊等等等等哈。 说实话，这服务业朋友现在行业的这个讲究啊，老讲究职业道德是相当相当的牛，只有留下来的人我才能感觉到。比如说我是有一双鞋，我在一个人那修，人说明天上午你来取，为什么我不休息等你明天上午来取，是因为我知道这个鞋这个东西不要在正月里来 哦，有一些 明天就是最好拿回去，我就已经给你修好了。 叶先生，你一定要来，你给我拿走。 我是说，哎呦，我由衷的佩服。 许多细节已淹没，还记得那副歌。情话比现实反驳，还不如一句情歌，安慰了寂寞，也喂养寂寞。熟悉前奏，回忆逆流成河，淹没你我。那些情歌是我为你唱过，别后那片天空，也有如果没说的希望，你会懂。爱很忐忑，是你陪我走过。谁会陪你数伤痕？许多细节都复活，当唱起那首歌。有些话并不能说，却能够不断安刻。它让你感动，也让你心痛。

初一到初六还将安排动作影片档，将播出《建军大业》《妖猫传》《密战》《奇门遁甲》。春节长假期间还特别安排了《速度与激情8》《功夫熊猫3》《星际穿越》等引进大片。2018年是农历狗年，电影频道计划于长假七天上午9:45时段精选中外表现猛犬的优秀影片，如《雪狼犬》《钟爱无言》《天才眼镜狗》等。而对于青年朋友，电影频道从12号到3月2号元宵节早晨8点时段，集中安排一批年度高票房动画电影，如《大圣归来》《小门神》以及经典动画片《宝莲灯》《大闹天宫》等。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到6点春节特别节目，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12:3413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月14号周三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今天是2月14号，今天是周三，今天也是 腊月29， 对，也就是说明天30之前最后一个我的工作日。我相信韩丽明天也应该给自己放个假了，她也不会在30的时候跟大家直播见，对吧？ 我想来，人家都有整体的安排的， 对，应该是 一直要到初七的晚上，我们才会回到直播间。 嗯， 初七应该是周四的晚上哈，我们会再次回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 NZNY， 到时候呢就是狗年了。 初七的晚上见。 嗯。哎，这么长的一个假期呢，希望大家都会度过得非常的愉快。而今天晚上呢，也是在今年最后一次听到冷笑话还有暖文章。红人1500一下红，让我看见你的双手。嗯， 人万一 还有笑脸， 人万一是个哭声呢？ 什么 啊？对对，这是北京话啊，哭的树枝啊，哭枝啊，哭声。 就是手不是那么灵活，是吗？ 这是一个比喻啊，就不要深问了。 上岁数问的都说的都什么呀？ 万一是哭着呢？嗯， 好好的啊，赶紧讲你冷笑话。 那么今天晚上我呢是也是跟我的小子啊一起去吃晚饭了啊啊，跟我的小 女儿、 小 棉袄、上辈子的小情人，行了吧？ 对，然后呢，我们吃的是这个越南菜啊，我呢。那吃的时候呢，我就看，哎，旁边确实还真是有3三2两 啊，越南菜 啊，越南菜。 你带小朋友吃越南菜？ 我给他点不辣的嘛，我就只给点酸酸甜甜的嘛，越南菜是有的是的嘛。然后呢，旁边确实有3三2两啊，甚至呢，三五成群的啊，几对儿人在一起的都，哎，这是很，哎呀，确实是很年轻、很靓丽、很便宜啊，不是，很得意，很得意啊。然后这个。我就在听啊，听他们，哎，上了一道什么牛肉薄荷卷啊，牛肉薄荷卷。然后呢，我就听他们那桌人就，哎呦，这怎么吃的？这好吃吗？就没人敢下嘴，唯一有一个男生啊，捡起来就先吃了。吃完以后啊，就大家还问他啊，这什么味儿啊？啊，好吃吗？他想了想说，哎，吃

但是呢，今天晚上有一位朋友啊，当然他也不是故意的哈，他可能忘了，如果当过一次红人呢，就不能再当了。结果被随遇而安的男子做 low 卡那位朋友给举报了。 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 是说他红过，我一想，我现在是真的是记不住了，因为太多的人了。但我相信他，因为他制作 low 卡，每个人的样子啊，什么什么，他都比我要更有印记，所以我果断的对你说一声 sorry。一个王火火啊，你自己呢可以当一个民间红人，好不好？ 还是可以。 真正的红人是这位。多多多多多多多多 行，哎， 应该是五多乙啊， 对，多多 多 多 多 乙 啊、他说手 手 笑脸 笑脸都 全都准备好了， 谢谢。 那还等什么，就当红人吧。2月14号的红人，而且还是男左女右鸡年收尾的红人。 对， 一再强调哈，下一个鸡年就是12年后，我们肯定不会在男左女右里了啊。这是 记住今天的1512红吧， 是因为不可能我顶着52岁的高龄啊，你就更高了，55啊， 是 啊，高龄、啊、 对，55岁， 在这里给大家主持一档，陪伴大家， 这是过了 20多年 过了半百的人给你 节目， 听着都凄凉，你知道吗？ 而且还不是老年之友吗？ 还真是， 还不是什么讲一些， 我这还摇滚呢，我这。 对呀、啊， 50多岁的这个放摇滚的老青年，你想想多可怕、啊！ 对这件事情，我们完全可以肯定的说不可能哈。所以珍惜这个夜晚，大家如果想当一个隐形的红人，曾经啊，现在呢都可以显现出来了哈，把气氛搞起来，好不好？ 好， 120家，今天晚上我觉得可以再冲冲，现在已经152了啊，我们以一个美好的数字来结束2018年啊，我们在一起的。应该说鸡年的这一部分啊， 不要强求，因为现在城都空了， 那都回家了，那反而是听的时间状态更加好。哎， 行， 但是我知道有很多朋友要准备明天的红包啊，对不对？家里的一些年夜饭的食材呀、啊回到家了跟同学们聚聚会啊，等等等等的事情哈、啊、好吧，那我的暖文章呢还是会如约到来。2月14号嘛，肯定是要和大家分享一篇和爱情有关的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爱情的三种境界。爱情以三种境界耳，少年出乎好奇，青年在于审美，中年归于求知，老之将至义无反顾。我追索人心的深度，却干到了人心的浅薄。很多人的失望是违背了自己少年时的励志，自认为成熟，自认为练达，自认为精明，从前多幼稚，总算看透了，想穿了，于是我们就此变成自己年少时最憎恶的那种人。万头攒动火树银花之处，不必找我，如遇相见，我在各种悲喜交集处，能做的只是长途跋涉的归真返璞。看清世界荒谬，是一个智者的基本水准。看清呢，不是感到恶心，而是会心一笑。生命好在无意义，才容得下各自赋予的意义。假如生命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却不合我的志趣，那才尴尬狼狈。无知的人总是薄情的，无知的本质就是薄情。一个爱我的人，如果爱得讲话结结巴巴，语无伦次，我就知道他爱我。悲伤有很多种，能加以抑制的悲伤未必称得上是悲伤。常以为人是一种容器，盛着快乐，盛着悲哀， 但人不是容器，人是导管。快乐流过，悲哀流过，导管只是导管，各种快乐悲哀流过流过，一直到死，导管踩空了。疯子就是导管的淤塞和破裂。一流的爱人永远不必幸运，永远不会失恋，因为我爱你，与你合舍。我好久没有以小步勤跑去迎接一个人的那种快乐了，没有比粥更温柔的了。念雨毕生，流离红尘，就找不到一个四周温柔的人。从未见过有一只鹰飞下来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我明知生命是什么，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所以听凭风里飘来花香泛滥的街，习惯于眺望命题模糊的塔，在一顶小伞下大声讽评雨中的战场。任何事物当它失去第一层意义时，便有第二层意义显出来，时常觉得是第二层的意义更容易靠近我，与我适合。犹如墓碑上倚着一辆童车，我别无异乐，每当稍有异乐，哀愁争先而起。哀愁是什么呢？要知道哀愁是什么，就不哀愁了。生活是什么呢？生活是这样的，有些事情还没有做，一定要做的，另有些事儿做了，没有做好。眼看一个个有志青年，或许有了他们自己的个人的标签，于是爱情这件事情便有了与他们相关的时代感。爱一个人没有机会表白，后来绝迹绝念，再后来消息时有所闻，偶尔也见面，幸亏那时未曾说出口，幸亏究竟不能算真的爱上。又爱了另一个人，表白的机会不少，想想揽下来，揽成朋友，至今还朋友着，光阴荏苒，在电话里有说有笑，心中兀自庆幸，还好还好，否则苦了。当愚人来找你商量事儿体，你别费精神，他早就定了主意的。人害怕寂寞，寂寞到无耻的程度，换言之，人的某些无耻行径是由于害怕寂寞而做出来的。你的眉目笑语使我病了一场，热势退尽，还我健康的，哪怕是寂寞的健康。凡是看我不起的人，我总要多看两眼。康德的判断，对自然美抱有直接兴趣，永远是心地善良的标志。此话可以反说，凡以不负善良者，乃对自然美丧失了直接的兴趣。始终不肯背叛自己的人，即使吃了很多苦头，最终可以笑出来。或许你会觉得这篇文章有一些和以往不同的深奥感，因为有时候其实当你能够拨开一些表面化的东西，深入到骨髓中去想关于爱情的三种境界里，你会发现那个关于自己的部分是大于两者之间的全部的部分。 如果爱想象的那么容易，就不会有那些悲伤旋律， 一遍遍在身边会放弃，无论到哪里都提醒你，如果爱像期待那么顺利，就不会有那些孤单心理，一件件在心里堆积，不管多努力都压着你，喘不过气又难以忘记，躲不过去又害怕失去，拥有回忆想要神秘得到默契，期待下一秒的惊喜，陪你走到是奢侈的东西，穿不过去又难以忘记， 来自张靓颖演唱的陪你走到底。 哎，今天晚上最好有一个人陪你走到零点，这算今天一天走到底。 那咱们妥妥的能做到了，已经22:56了。 对， 这个时段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哈，非常感谢各位小伙伴儿依然陪在我们的身边，造成外场的评论量已经达到了175条。 175条确实对我们鼓舞很高，因为我们其实定的那个定的数也不大也不高， 在平日里估计就是很难， 平常我们切切的啊， 对，在平日里很难达到， 尤其周一买卖息的日子，曾经就是有过跌到50多条吧，2个小时，相当之惨淡的局面。 是， 后来啊、顶着这个40岁高龄的你我呢，觉得看不下去了， 对，那可行， 尤其是我看不下去了， 不行、啊。 你号称也是北京青年喜爱的广播节目，北京青年都哪里去了？ 对， 北京青年都早睡了吗？啊，北京青年们都已经到中年了吗？不喜欢我了吗？所以呢，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呢，能够吱一声，打个卡，签个到，让我们知道你的存在，渐渐的好了起来，都是有情有义的人哈。我们第30段继续 NZNY， 大伙儿转个身回来。 下面请欣赏第5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中国》，郭峰作词作曲并演唱。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编织一个美丽的中国。你有一颗心，我有一颗心，永远伴随亲爱的中国。辽阔无垠的中国，你有一段情，我有一段情，祝福保佑平安的中国。 感受我们原来可以 牵手牵着手。 23:01:3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月14日周三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野谦。 是的，我们也欢迎一下多多多 多多多多多多， 我说俩，你说仨，多多 多多多， 咦， 假呢我还， 我们一起说多多 多多多多， 咦。哎，你当时注册的时候是想注册多乙，然后发现被人注册了，再加个多，多多乙， 又让我想起这个孔乙己来了，多乎哉不多乙， 反正就是 多多多多 五多乙啊。这位女生是今天晚上的红人，1月12日，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哈，她的微博留下了，就是最近的一条是太开心了，也睡不着啊， 真是啊， 上个月的事儿发生什么了 啊？ 上个月嘛，对不 对？你一直开心到今天就对了，然后明天继续开心下去，连贯着把鸡尾跟狗头全给连下来，开心过去啊。 有一种好像任务量很大的感觉、啊、 对对对， 852位人士，这是他在微博中关注的人物，最新关注的是说给国货啊，这个。支持国货，购买国货， 是 来看看第一个他关注的人物是谁呢？哦，是谢娜，刚刚做妈妈的谢娜， 何炅， 看来以前很喜欢看电视上的综艺节目， 蔡康永什么的，这些都是他喜欢的人物。 他喜欢这个主持综艺节目的人哈。 对， 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遇到了我们。 这个我们主持的够综艺吗？ 你、 好。我是那种中庸派啊，来自 Olly Murs and Louisa Johnson。 Maybe that's what makes it fun, we don't know what's coming, oh, oh. But you got me and I got you, can't stop this ship, we wanted to. You got me and I got you, I like us when we're But that's how I like it. Oh, oh. You got me and I got you. It's enough for us to make it through. You got me and I got you. control

what I like.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By the fire at night, silk sheets and diamonds all white.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You say you want a good time, but here I am, baby. Here I am, baby. Talk to me, say it. 火星哥呀，火星哥唱的人确实每次听这歌啊，都听得非常入迷。然后呢，他这首歌是采用的是戛然而止的这个结尾，结尾的时候呢，通常都会让人缓不过劲儿了。哟，还没听完呢吧？哎，怎么一下就结束了？我这还没意犹未尽啊！但是火星哥就是这么的个性啊，唱的真的是很好听。然后这首歌曲呢，也是让给他带来了很大的荣誉啊。的包括就是去年 这张专辑， 对，去年推出这张专辑，今年就排到了 格莱美， 哎， 全部 提名， 全部拿到奖项。 对，尾声的时候他获得了各路的这个赞美赞誉啊， 非常不可思议哈。其实，每个人爱上一个歌者，他的那个招牌歌不太一样哈。可能有些人是刚刚听到这首歌之后才了解他、喜欢他，然后可能更多的朋友是之前的一些作品。 嗯， 我最爱他的那首歌呢，也是很多朋友一定听过的哈，就是在婚礼上。啊， 哎，今天你要说到婚礼，今天的红人多多多多多姨，他说为什么是太开心呢？因为上个月啊，相亲成功了。 事情是这样的，今天晚上这位红人呢，他叫做多多 多 多 多 姨，假都不行啊，姨。他说对，我注册的时候啊，老是被人给抢住了， 只能这么， 所以我只能是五多啊，五多乙之后呢，没有人跟我抢了。 对，上个月太开心，因为相亲成功啦，现在最喜欢男左女右和爱的更久点， 谢谢， 听了差不多六七年了，只不过一直在潜水，谢谢男左女右和爱的更久点，陪我度过很多很多暗自流泪的夜晚。暗自流泪，那就是说他就是之前相亲都不成功啊，可能是因为这样。 你笑什么？ 不好啊！ 你有两个孩子，你怎么还能表现出那种？ 不过还好， 自己应有尽有，对吧？然后呢，今天又带着小女儿，应该以后就大女儿了哈。 对对对， 去吃了越南餐， 嗯， 对吧？还旁听了，不，偷听了旁边搞对象的小男小女们的聊天。 那人吃剩下的那个薄荷卷，我还去尝尝，我尝尝遇见的味道。 然后你对人家那么多年前没有遇到自己心上人的暗自流泪的夜晚， 你 还笑？ 你想可能吗？他暗自流泪的夜晚哪儿那么没出息啊？就都是因为相亲失败暗自流泪。我这是开个玩笑。 在这里呢，我给大家追加一条小暖文章，好不好？ 好， 很小很小哈。 好嘞， 这一条呢，也是我自己认为很有道理的哈。各位朋友， 各位 朋友。 各位朋友，我就给你翻译一下啊，还是我给你弄一个背景音乐啊，我给你弄一背景音乐吧。啦呀啦，啦呀啦呀啦呀啦，哎， 解开 追捕，啦呀啦。 我始终相信，幸福是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和境遇无关。幸福力是一种综合能力，感知加感恩。加感怀，在人生的起起伏伏中，从容应对日常与无常，对挫折感保持钝感，对希望保持乐观，靠着一路点点滴滴的小确幸，在炙热的重复中乘风破浪，心里有光。人生一定不会经常给你大喜悦，每一份大好运都要经历很长很久 重复烦闷地立下生长，经历没有尽头的黑暗，经历孤独、寒冷、不被理解，才孕育沉淀出那么一丁点儿希望的光。但是我们就是靠这丁点儿的希望的光，撑过了最难过的时刻。野心， 我觉得一点不难过，你很顺利就撑过来了啊。你觉得这个你读这篇短文章是不是给人家今天2月14号的人以更大的鼓励啊？ 对啊，因为刚才那位听友不是说他也曾经有过一段相当就是看不到希望、暗无天日的时光嘛。然后我就想对他说这番话啊，因为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条走廊。 他这个暗自流泪的夜晚呀，其实有很多很多事情啊，我相信是因为有工作跟学习上的关系的，不是只是相亲之类的、没人陪之类的。我不相信咱们的听众都是情情我我、唧唧我我啊、情情爱爱的那些人，肯定不是。 怎么明明不是一件让人觉得要彼此划清界限的事情，让你还给划清了一部分卿卿我我的听众啊，一部分是在人生中还是很坚强、有自己的主心骨的这样事情的人。无论如何，在2月14号这一天，可以让一首歌让你的思绪肆意的想一些什么吧。 愿意我心中所爱，每天要孤单看海，宁愿一生都不说话，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留意到你我这段情，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偏不敢说。说一句想跟你一起，如真如假，如可分身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 有请我今晚的特别嘉宾谭咏麟先生。 宁愿一生都不说话，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谁以为你我这段情，每每发觉碰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偏不敢说。Hello， 说一句想跟你一起。又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 多谢。 如痴如假，如何狠狠地见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 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 多谢多谢多谢晒。 这是来自陈奕迅现场翻唱谭咏麟的歌曲，然后还有一个桥段加戏哈，说是有请谭咏麟，其实是他一人分饰两角。 嗯，他这个装人家谭校长唱的还 也蛮像的哈。咦， 我就从小听一个人唱歌，然后我效仿他一路学过来，那非常自然的，然后他是我的这个，他是我的这个偶像嘛，然后我在真正能有自己。有一天能独当一面的那个时候，我一定会在某些方面，就在某些场合，我要向我的偶像致敬啊！那你一张口就是，哎，一下就，比如说有很多人喜欢麦杰，他那个在自己的舞台上忽然就跳起了那个 太空花， 对，这个这跳起了这个月亮步啊，所以大家都特别高兴。 是啊，这个明天就要大年三十了哈。但实际上每个人心里都知道，因为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和以前过年比啊，我们真的没有在食品呐、啊，还有一些什么衣服啊等等的一些曾经啊是过年的一个重要细节上在纠结于很多。 嗯， 然后你会发现不知道为过年还要准备一些什么了，除了我们的长辈们哈、啊，他们有自己的这个传统打法啊， 对， 不容别人那个。 但是你不能说你驳了人长辈的面子，你说 对， 哎，现在哪儿都有， 哪儿都有， 你别做了 不好吗？ 你做它干什么？哎呦，你别给我带，别给我，哎呀，您别给我弄这个啊，你别给我弄这个，其实。我们经常内心里是一直这么嚷嚷的，但是呢，你到了差不多节气的时候，你让老人做就做呗，做完了，你说实话，这个确实比较造孽，就是你吃不了，你会确实浪费，对吗？你就是他做了很多以后，这咱们就是一个浪费的这个坏习惯，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就是节气。 你们都吃不了吗？为什么会浪费呢？嗯、 哎呦喂，韩立哎， 啊， 眨着这个眼睛， 涂了睫毛膏的， 跟我说。你们都吃不了，你拿来给我吃，那种感觉都出来了。 对啊，怎么会吃不了呢？ 你这种话，老人们最爱听啊，就是哎呦，你看这大。 别看我没有成为某位阿姨的儿媳妇啊， 不是， 但是我对老人，啊、那我真的是 你能全吃下去他们做的东西。 我觉得对呀、啊，我非常尊重，尤其到家宴哈，去谁家吃饭，我觉得能够把你请到家里来吃饭的， 嗯， 首先我觉得人家是非常非常的对你啊有一定的这个信赖感， 那是必须的。 二来是很在乎你， 人一旦 对吧， 一旦说去家宴的话，我这个。无论再普通的家宴，我也得准备点什么礼物过去，一瓶红酒是肯定要奔过去的， 绝不可能空手过去，对吧、 嗯？ 而且我上谁家吃饭，我觉得人家能让你来吃，肯定对自己的厨艺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自信的哈。 啊、 就算是可能有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那我也吃他个几碗啊，表现出啊我对此家宴的非常非常的满意，对吧？ 嗯。嗯， 而我跟你讲，我还有一个朋友哈，我非常的佩服他。 嗯嗯。 他呢不会做饭，但是呢他还老请我们去他家吃饭。你知道我们吃什么吗？ 去黑暗料理？ 不是，外卖也。 那外卖也是可以，因为他如果给你介绍了他经常就是拿手的非常非常那个自己喜欢吃的那种外卖，而且他买回来给你们一尝，你们也争相的去问，哎，这是哪儿的哪家的。 哎呦喂，你说对了、 是吧。 有一次啊，我们五个人啊去他们家吃家宴， 嗯， 然后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展开了一个关于哪一家外卖好吃的这个大探讨的这样一个， 干脆叫来尝一尝。 对， 哎， 来，小张把你爱吃的订一个，小王把你爱吃的订一个。 对， 我不骗你啊，我们五个人各订了一份自己觉得很能够 PK 的这个外卖。 嗯， 我果断的， 你赢了。 没有，我呢 是果断的输了。 我原来想的是哈，这位朋友他很聪明，他为什么让我们五个人都订呢？因为他知道五份东西到的时间不同， 嗯， 这样我们就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哎，吃吃这个，吃吃那个，以至于后来半夜十二点之后，我们还吃到了刺身啊。 嘿， 后来我给你推荐了啊， 是， 你知道的， 我也 吃 了尝。但是那个有很多人只见 大半夜吃日本料理， 不见味的那些人呢，就是看我这儿的，我就是跟他们说，你干嘛呢？ 我说嗨，我晚上我犯馋，我要了个外卖。然后说嘿呦，什么外卖？我说来，咱喝起来，视频一下。然后我给他们看我什么外卖，正好是你推荐的那个 日本料理。 我说哇，你这人都疯了吧？大夜里的夜宵居然是日本料理。然后我说我也是， 怎么样？ 一是他没 哥哥，我生活的品味很高、啊。 对，我也不装。我说一是这个很便宜， 其实没有那么 对，这很便宜。然后呢，二它很实惠。然后你们看看这个，然后他们一看说这个。这因为他想不起都恨嘛，隔着那个屏幕，这假三文鱼，这假鲑鱼， 真不是，而且我跟你讲啊，我非常佩服在晚上给你送这个日料，当时因为是我们吃点是夏天嘛，真的这个冰啊，就是各方面的储备， 假冰， 你看这就属于主观意识太强了， 我说 对吗？ 我说拜拜啊，来干， 有劲啊， 对， 而且我那个朋友他就是。美食嘛，饕餮嘛啊！我突然间发现，真的比我一个人在家有时候偶尔订外卖的时候吃的香的很多。 嗯， 一个人真的就订个披萨吧哈，但是你发现五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订的羊肉串， 是， 他订的是 乱了啊、 哎，肉夹馍，哎呀，他还订了烤鸭。哇，那天我跟你讲啊，我就感觉像美食大会一样，吃了很多很多东西。 嗯， 索性第二天也不用上班嘛，所以我们就一边吃一边喝，一边吃一边喝，弄出了大年除夕的感觉。 是， 大年三十的感觉。 那天晚上我也美美的吃了一顿。哎，你说这个也奇怪，后来我就再也没有点过那家，嗯，就是因为。 被朋友们说， 对，心理上有一点。 我再给你推荐几家，好吗？ 好，嗯，好吧。这一时段呢，咱们再听一分半钟的稍微热闹一点的歌曲。那下一时段，咱们全是温柔的歌曲了啊。咱们节前要热一热身，好。 Shimmy, yeah, shimmy, yeah, shimmy, yeah. Drink, swalla, la, la. Drink, swalla, la, la. Swalla, la, la. Shimmy, shimmy, yeah, shimmy, yeah, shimmy, yeah. Drink, swalla, la, la. Drink, swalla, la, la.Shimmy, yeah, shimmy, yeah. Bad girls gon' swallow, la, la. Bust down on my wrist and it be. My pinky ring bigger than this. Matter how I'm Beverly Hills. Dollar got too many girls. Matter how I'm Beverly Hills. All she wears red bottom heels. When she back it up, put it on the top. When she drop it low, put it on the ground. DJ pop it, she gon' swallow that. Champagne. 今天夜间天空逐渐转晴，扩散条件非常有利，能见度好。等到明天白天，控制本市的气压场有所减弱，扩散条件略有下降，云量有增多的趋势，但对户外活动没有影响。不过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零下6度上下，天气寒冷，请注意保暖。另外明天还是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中，请注意防火。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6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音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男左女右，谁又？ 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装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北京时间23:32:36，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在大年三十之前的29啊，也就是最后的半小时的29号，我们在这里，男左女右都在这里。我是工作男左叶谦，我是刚才说的是大年三十，我说的二十九也是咱们农历的29啊，也农历的这个12月29号。明天大家应该是轻轻松松啊，嗑着瓜子儿啊，喝着茶，然后跟家里欢聚一堂。怎么着？高兴的。 23:33:1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2月14号，男左女右陪伴你的， 陪伴我们多少年了？ 想说最后一个鸡年， 这不好， 又怕刚刚上听节目的朋友以为就此结束 了。不是，我就可喜欢醉鸡了。 哎，我也爱吃那道菜， 好吃啊！ 因为我觉得那道菜要做起来是有一定的这个，我觉得难度的。 因为它只用黄酒和盐来那个糟那个鸡的话，它味道并不一定非常能进得去，而你还得想办法啊！它是有技巧的。 哎呀，我们说过哈，这个男左女右这档节目呢， 你不能贪吃的嘛。 对，因为曾经真的有很认真的一位听友给我发来私信说，他因为减肥的关系，有时候听我们节目 对 会很痛苦。 他这个痛苦， 他代表了一群人。 你不用说这一群人，我就有这样的朋友。他说他是这样跟我说，他说你看我风光过，因为我走路或者跑步减肥减下去过，成功过。然后呢，我游泳跟你们一起啊打球什么的，这都 OK。他成功过，但是你发现没有，为什么我特别害怕打完球或者踢完球跟你们一起去吃饭啊，跟你们一起去喝一杯，当你说走咱们一起喝一杯的时候，这个时候 我拒绝。 他说不是我想拒绝，我太想跟你们去了，我简直是我抽着自己大嘴巴没去啊！这么多年，我就是每次到这个环节，我都是早我恨不得早的就先离场，我就怕你们约酒局约饭局，这是对我诱惑比刚才打球更大的诱惑啊！但是我不敢，因为为什么？他说我这种人反弹是非常厉害的，只要我但凡我今天或者明天啊，我放纵了一下自己吃夜宵，后天就见效。啊，这比任何药效都强烈，后天就见效，从脸上从腰上就见效。 所以我们在晚上呢，在直播的时候尽量避开这个话题哈，尤其在12:30人比较多的时候，基本上不再敢谈这个东西了。所以请大家了解理解哈。但今天呢，因为马上就过年了，我想减肥中的朋友过年是不是也会破例吃点什么呀，对不对？ 但是这类朋友2天长5斤是跟玩儿的，就我刚才说的这个类朋友就是这样的啊。你只要放开了来， 他可能命中注定得大量的运动， 对， 排泄。 然后他就是他风光过，他因为他跟我们一样瘦下来了，然后就是健美的肌肉也起来了，他得到这个的同时，他付出的太大，他没有说第二个生活享受，他没法享受到，就是跟我们一起去吃吃喝喝，这个没办法，所以就特别特别痛苦。 总会给你什么，又会收回去些什么。 结果你是要自己形体的美貌，还是要全部的生活？你要想要全部的生活，你可能又要回去，因为他就是我说的那种2天能长5斤的朋友。 哎，不要再重复这个事儿了，有好事发生了。 啊，好， 今天晚上的红人终于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哈。而且在2月14号夜深人静的时候 结婚的， 要告诉全世界的朋友们，马上正月15，妹子我就要结婚了。 哎呦，正月里结婚， 哎呦，希望能把一切委屈化为前进的动力。 一路上能有坚韧不拔的勇气。 太会安排了， 妹子，幸福来了。 红人呐、啊，红人。 灿烂的，不能不抬头。你就像流星，撞进我眼中，让我看什么，望什么都闪亮着。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小美和光良演唱的《幸福来了》。 嗯，幸福怎么来了呢？幸福来了的时候啊，就是你自己不知道， 拦都拦不住。 是，嗯，我呢在想，这个我的幸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没人问你啊，你不用说了。 嘿，我认到了。 今天的时间如此之宝贵 啊，尽管你是不是有点听闻啊？我上周五在和陈默进行今年尾声收尾那一期节目的尾声的时候呢，我进行了一个采访。你是不是也渴望我在这个时段里对你进行采访？ 你采访人沉默了， 那当然了。 你哎， 福利嘛， 你多此一举。 啊、no， 人沉默用采访吗？用你采访吗？ 哎，在深夜里采访，这可不是 哪一个地方都能做得到的。 陈默其实是也是跟我一样 open 的啊，他的微博微信经常在爆出他的行程，他的那个他的生活，他的学习工作状态的。 那也不见得是大家想了解的部分，还有一些需要深挖的东西，你知道吗？但是我今天没有兴趣挖你。 哎，谢谢您啊， 对， 高抬贵手。 所以刚才你也不用介绍你的第一次 是 什么时候。 我主要是看你不说话啊，所以呢，我就是搪塞一下，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说。 搪的不是很好。 你想让我说下去，我也不会真的在你面前说。 主要刚刚确实 CD 有一点问题哈，他也劳作了一年了啊，也需要好好的休息一下了。 好。来一首稍微 softy 的歌曲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The Man I Loved， 我爱的那个男人。 And he'll be big and strong、oh, The man I love And when he comes my way I'll do my best To make him stay He'll look at me and smile I'll understand and in a little while He'll take my hand And though it seems absurd I know we both won't say a word Maybe I shall meet him someday Maybe Monday Maybe not Still I'm sure to meet himFrom which I'll never roam, oh, would you? And so all else above, I'm waiting for the man I love. Maybe I shall. 是把人的整个感觉都带得非常曼妙的一首歌 Roswell Derry 这首歌的名字叫我爱的那个男人我爱的男人 The man I love 我爱的人我都可以再简化一点我爱人 The man I love The man I love、当然这个 love 在这个或者 lover 是在这个英语中你不能随便用这个词来介绍你的就是说你的妻子你的那个配偶或者是你的哪怕是你的 女朋友啊，男朋友你都不能用这个，你都要慎用这个词，因为它不妥啊，它会变成，它会让人家误会这个不是你的，就是不是你的这个原配啊，就是不是你的正经配偶。 岳老师， 他可能会 教学时间又来了， 真的会让人认为你是今天的这个角色的人啊，就是 she's my lover， 这个你以为你介绍对了啊，他是我的爱人。但是人家一听啊，那这个可能只有你2月14号的时候见面的这个人啊， 博大的精深的， 对对，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这一点不注意的话，你非常自豪的介绍自己的爱人的时候，你就把自己的爱人就给非常便宜的廉价的给人介绍出去了。 23:47，我们还沉浸在刚刚那位今天的红人武多乙这位朋友的喜事儿当中。这突然之间跟我们讲了啊，之前还在说有很多年在夜晚非常痛苦的时候是广播陪伴了他很久，然后终于相亲成功，对吧？ 对。 然后夜间还说人家怎样怎样 啊，然后人家说 马上告诉你我跟男朋友定好了， 对啊， 马上正月15， 人家马上就赞我了，人说谦哥说的对，我并不是那些哭泣的夜晚，并不是你说的就韩立说的那种，我这肯定是因为感情问题，哪能啊，对吧？ 因为其他的这个 咱家听众哪那么没出息啊，你想想， 因为没吃饱饿哭了 那都有可能啊， 由于游戏啊没有达到自己理想中的状态不悦了，是吧？想想这个即将过去的鸡年里有好多的不悦，是不是跟自己较劲，对不对？ 对， 人一旦有了这种较劲的心理呢，可能就会有一些无名火会突然之间爆发出来了。老叶，咱们共勉好吧。年龄也不小了。 不是你，我还小，我还好。 你听这歌还有感觉吗？ 我有没有感觉，我从心理年龄上我认为我还是成熟的，但是我生理年龄还是非常好的啊，没事 为我们的红人而响起的歌。 我的眼光闪烁好空洞，我的心跳扑通扑通的阵阵悸动，我问自己要你爱你有多浓，我要和你双宿双飞多冲动，我的内心忽上忽下的阵阵悸动，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每天的交通烦扰着我所有的梦，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你问我，要不是你劝我，要不是适当的时候你让我心动，秒针阵阵滴答滴答在心中，我的眼光闪烁好空洞，我的心跳扑通扑通的阵阵悸动，只要你爱你有多浓，我要和你双宿双飞多冲动，我的内心忽上忽下的阵阵悸动，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要不是第一那一夜才发现我寂寞空洞，交通纷扰着我所有的梦，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终于嫁给你了，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oh. Bobby Dylan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Fly Me to the Moon， 又是一首老歌啊！我在今天最后的时段，我决定把这些老歌都放给你们听，因为老歌它这一批呢可能会远去啊，然后呢后面的孩子呢，如果说再长大的话，你就得教他们这个金曲。那时候我们还好，我们那年代的金曲是200首，后来逐渐是金曲500首。然后你再往后就金曲1000首，因为歌会越来越多嘛，而且越来越多的就出色的这个人家认为可以要流于世间的广为传颂的这个歌曲越来越多，最后变成金曲2000首，就是从我那年代过来，从金曲200首啊，外文歌曲200首变成了金曲2000首的啊，我估计再过不了多久就金曲20000首的日子就要来了，那时候你根本就数不过来，你再跟以前的小孩子们说你。Fly Me to the Moon 是什么歌曲？是来自谁的笔下？谁第一个首唱什么的？我估计孩子们根本不听你的嘛。那时候他们都 Yeah Yeah Now What Check It Out， 这现在就已经这样了。所以这个无语啊，就像我右边的这个韩立一样，无语啊。这个时候他也想以后给自己的孩子，或者以后给别人的孩子们、孙子们。 哎，你怎么不领情呢？ 这孙子们说啊， 我一想。现在是属于你的第四时段，因为你平常嘛，对吧？周一到周四 是 来的时长没有我多，对不对？一天就2小时啊，这跟我两个节目总共时长3小时，更是没法比。 你再说就不到3分钟了。 我的意思就是，真的在这个我们即将送别2017丁酉鸡年的时候啊， 丁酉鸡， 对这个我们要说的更加的这个。正式一些哈， 对，丁鸡嘛， 马上呢就要迎来了狗年， 对， 戊戌狗年，所以大家 变法的那个年代就是狗年变法啊，记住了， 哎呦喂，你还真是挺能什么的啊，扯的， 那个狗年啊，那简直鸡犬不宁啊，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狗戌变法， 哎，有时候丁酉啊，什么戊戌啊这几个字，我每次都要看到的时候还要再查一下。 就是好像认识的很多年，但是再见面还是不敢。 这从小就教你们子丑寅卯是什么呀？成是什么？成是龙啊，成龙。 所以呢， 是什么蛇是这种吗？ 最后这首歌，丁友今年带给你的最后这首歌，也是我们寄予了无限美好希望的，属于我们中国人的真正意义上的全新的一年，所以还是要说一声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对吧？ 新春快乐， 狗年吉祥， 狗年吉祥如意， 在狗年 呢， 在狗年希望大家白天有说有笑， 对， 晚上睡个好觉， 嗯， 对吧？ 这是最好的，平平安安，祥祥和和。祝所有的朋友们啊，及你们的亲眷们、家眷们都出入平安吉祥，身体健康长寿。 谢谢今天的马上就要结婚的红人， 谢谢多 多 多多多姨。 对，还有一个王火火啊，试图想再当一次红人被戳穿，但也是很可爱的你。还有甲乙丙丁，不是我 ，NJNY 100，游景海，大果粒儿 ，Meet。刚刚在微博纳西7998，太多太多，这一年陪伴了我们的